演员心里想的这什么玩意儿啊， 本来没看中戏嘛。 哎，这 啊，这是透秀 康，这 正观， 哎，这 吕然， 这康 椰水秀， 这康 你瞧这做法， 康 上 康， 这怎么这么慢呢？ 想词儿呢嘛， 还没词儿呢。 康这康这康这康这康这康， 将士英豪，儿郎虎豹，军威好。地动山的摇 摇我把 狼烟扫， 抗起起起起点将算完了， 下边还没词儿呢。 那破场诗怎么办？ 也是现编的。 什么词儿啊？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好吗？明朝的词儿。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轮轮打的打的扛一切的苍 本帅， 他苍 心勤民穷自私薄， 扛谁 混世魔王驾前微臣，官拜天下杜昭涛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御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 谁呀？ 汉将关羽。 好嘛， 众将官 哟， 起兵前往。 哦，不是扛车扛车扛车扛车，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关公该上。 哦，关云长上， 扎金软靠，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哎， 一手拖着靠拍子，是这样 小过场。 扛车扛不来，车扛不来，车一车一车扛不来，车一车扛。 安 仓 关云长 扛车，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反我边界，军师们 有 迎敌这 哦，扛铁扛铁扛，一家堂鼓。 关云长，大刀一横，秦琼摆开了双锏， 俩人碰面了。 谁看谁都别扭，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来将通名， 报名吧。 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 瞧这俩人 为何前来打仗？ 为什么来打仗啊？ 他哪知道 啊。他一听， 哎，这是干嘛呀？ 他生气呀， 他还火了。 这样可坏了。 怎么呢？ 戏台上有规矩啊。 嗯， 这是叫板起唱。 对，这是叫板呢。 打鼓的一听，哟，还有唱啊。 唱不来来唱这里唱， 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 哈，您瞧这份乱劲儿。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他当时他唱什么呀？ 也是现编的词儿啊。 怎么唱的？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关公啊， 听了， 扛不来才扛不来，这里扛，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正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月纷纷；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